唐柔的声讨依旧是铺天盖地，但是终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插手进来阻止这一切。他的父亲给予他的是真正毫不干涉的支持和自由，哪怕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也并没有立即站出来要保护。唐柔呢，对于这些意料中的批评声讨，也不去辩驳解释，他根本没有期望获得理解。唐柔开始深居简出，更加专注于荣耀。 相比起唐柔，星星此时的处境其实也不太妙，连带所受的一些批评责难还在其次，真正重要的还是八轮战罢后星星的积分形势。整个赛季比赛共有38轮，八轮就是已经过了1/5，星星目前积31分，排名第14。对于一个初入联盟的新队，这样的积分和名次或许还不错。 同期的新队神奇现在才积21分，排名18。去年的新队翼展现在也只有25分，排名还差星星两位。但是星星显然不会对这样的积分和名次感到满意，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第一年就冲冠，这绝不是一句无下限的垃圾话。要冲冠，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能杀进季后赛。 而现在，星星8轮31分，场均3.87分。我们看一下上赛季最终的积分榜。星星的队内会议上，叶修给星星诸位分析着当前的联赛形势。上赛季战绩积分榜第八位的百花战队，最终积分是190分，场均正好5分。但是上赛季因为系统大更新的缘故，很多战队成绩都有一定的动荡。 所以翻开第八赛季去看的话，当时排名第八的301战队最终积分可要高达214分，场均5.63分。再看我们这赛季，目前八轮结束，排名第七和第八的霸图和百花战队同为47分，场均高达5.875分。这赛季的联赛形势看起来比前两个赛季都要更为苛刻。我们就以现在八轮结束后的积分为准的话。 场均5.875分，30八轮约223分，这很可能是这赛季进入季后赛的门槛。我们现在所获积分只有31分，223分中减掉31分，接下来的30场比赛，我们场均需要6.41分才行。形势很严峻啊，不要以为6.41分很好拿，只要团队赛一丢，就意味着我们这一轮铁定无法拿到6.41分。 怎么办？那只能从别的场次里去补。所以，我们每场着眼的目标绝不应该仅仅是6.41分，我们需要7分、8分，甚至更多分，才能保证成绩的提升。八轮结束，这是一个分水岭。从以往赛季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每个赛季的开局阶段，各队大多趋于谨慎，相互观察、摸底儿，试探较多，战局相对而言没有太多的意外和惊喜。 但在8至10轮以后，摸底结束，各队将开始各有针对性的发力，真正的乱战将在这时候开始。新秀选手的新人墙，豪门战队的阴沟翻船，很多选手莫名的状态消失，事实上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在经过初期的观察摸底后，各队都开始出招发力，谁的招用的好，谁才能真正想到最后。 如果只是比大牌、比神级角色的话，那岂不是赛季开始前各队的阵容名单往这一亮，冠军就出来了？加油，迎接即将到来的乱战吧！我们一定要笑到最后。形势分析明白，接着针对下一场对手的战前会议了。第9轮，星星将要客场挑战的对手正是和他们同期进入联盟的神奇战队。八轮结束。 意味着神奇战队已经打过8轮比赛，而在这8轮比赛中，神奇将提供给其他对手什么样的情报呢？叶修开始波斯抽检地分析起来。荣耀职业联盟第10赛季第9轮的比赛在11月1日完，而这一天正巧也是电竞时代这个半月刊上刊的发行日了。电竞时代呢，在表达立场和观点方面。 那可比电竞之家方面鲜明多了。 正是靠着这样的风格，他们才在这电竞这片专业的媒体市场中占据半壁江山。而阮城作为电竞时代的当家笔头，自然是充分利用了自家资源。电竞时代本期的一个大专题就是揭发曝光唐柔的行径。被阮城称之为荣耀史上最大丑闻的事件，被他用各种绚烂的笔头肆意描述着。唐柔八轮比赛中的许多表现都被用心良苦地雕琢成他是人间败类的铁证。天使的面孔，肮脏的内心。阮城的用词不可谓不重，这期杂志成果拿到后迅速就给销毁了，这真是太毁灭心情了，今天晚上还有比赛来着。然而阮城如此用心地抨击唐柔，却还是一点都没有调查到他的家世情况，这让陈果都有点期待唐柔家世曝光吓哭阮城的节奏了，这人真的是太招恨了。当晚比赛在 M 市的神奇战队主场举行，这支购买选手时将价格计较到5000块的战队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资金特别雄厚的主，和星星一样，他们的主场场馆也是通过租借解决。 M 市并没有其他荣耀战队，该地场馆自然没有荣耀比赛特设的全息投影系统，而这也是联盟考察新队申请的一项重要指标。申请战队可不像通过挑战赛胜出的星星一样会有联盟的扶持，但神奇能漂亮地通过审核最终被准入联盟，顿时又让人觉得这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拮据。神奇主场的投影效果相当不错，此时正值赛前，现场的主持正在配合着全息投影介绍着两队的选手和角色。神奇战队的阵容在八轮过后，不少战队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了极强的即视感，那就是家世。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3名出身家世的选手，而是因为他们这一队的职业构成。在为家世出身选手的元素法师、拳法家和神枪手之后，这队经常出战的一线角色分别是战斗法师、枪炮师、魔剑士，治疗职业则是牧师，这完全就是昔日家世的职业阵容。所不同的是，昔日家世的核心中轴职业是战斗法师、枪炮师和魔剑士，而现在的神奇，这3个中轴职业成了围绕在旁的卫星。转会而来的前家世选手贺明、申剑、王泽3人成了战队中轴。这当中，贺明成了神奇战队的队长。这位昔日在家世最长担任第6人的选手，恐怕一直也没有想到他也有统领一队的机会。但是神奇战队，说实话，这个一队之长让贺明并没有多么浓郁的幸福感，在这里能遇到深见王泽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让他觉得至少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倒霉。3人当初在家世时关系就是这么回事的3个队友，此番落魄后交情倒是深厚了不少。3个倒霉蛋凑在一起时，时不时也会聊起昔日在豪门家世的岁月。如今昔日队友分崩离析，3人羡慕能混进呼啸的刘浩、郭阳，这2人现在在呼啸都有一定的位置，尤其刘浩已经跻身主力阵容，8轮下来的表现相当不错，让免费转会得到他的呼啸上上下下都觉得是捡了大便宜。除此以外，跟着萧时钦一起去了雷霆战队的牧师选手张嘉兴混得也相当不错，雷霆这赛季越打越顺，8轮结束居然以61分居积分榜第2，仅次于轮回，引发各种关注。至于孙翔这种天才级别的人物，贺明3人挺识趣的干脆没去羡慕他在轮回战队的幸福。看来看去，显然就属他们3位最倒霉，跻身神奇他们3人挺郁闷，却又不敢太怠慢，这弱队一个不小心真要出掉局的话，那3人的未来可就更加尴尬渺茫了。所以这3人在神奇也挺努力， 目前排名18积分21的他们领先倒数第一二的明清和林海还是要优秀不少，他们甚至7-3客场战胜过虚空战队，这可是前八轮里少见的冷门之一。而这一轮对手星星，贺明、申健和王泽真是百感交集，对星星他们的感情实在太复杂了。贺明要稍简单一点，毕竟他在家世出局那赛季就已经离开了家世，家世挑战赛被星星扫落的阵痛他没有经历。他看星星只是对昔日队长叶修、队友苏慕成的复杂感想。至于申健和王泽都有挑战赛的经历，星星说得上是他们落到这般田地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星星，家世现在没准也是高举着三全明星阵容的大旗，在季后赛区里阳光灿烂着。 这轮我们可不能输。 10月27日，早在5天前晚上的一次三人小聚会中，申健如此说着。贺明和王泽却不说话，星星阵中的那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片阴影。 这个不太容易吧？ 王泽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了，目前积分榜上星星领先他们有10分，职业选手当然不会因为分差就觉得胜负已注定。对于王泽而言，可怕的还是那个人，在那人面前他觉得他根本无法放开手脚，任何举动都会被他看个透彻。 他们现在正焦头烂额呢，正是我们拿分的好时候， 申健说。贺明、王泽一怔，随即恍悟，是啊，星星的那个唐柔这次是捅了大娄子了，这要是换在以往的家世，没准都已经被送走了，送不走也雪藏了。星星现在正难过呢，而且这风波看起来完全不会这么快平息。11月1日是第9轮比赛，也正好是电子时代上的发行日，肯定会有相关的文章。白天让他们看文，晚上和他们比赛，这个节奏相当不错呀。